民国时期的帮会，其中经营的一种生意就是杀人。曾经有一段非常时期，生意多到各个堂口亦都应接不下。他们大致分为三种，一种是奸杀，第二种是仇杀，第三种是正杀。而称呼杀人是有术语的，称为造人，而包造人就是包办杀人的意思。 云海阿祖，摩星岭四号。 Case 1888，莱阳里。 啊，相信大家咧一定会好 miss 我哋啊，即系报下时啊，报下天气啊。啊，三点啦都而家，唔系两点。 系啦，遇难节先啦。 有啦，有啲人开 forum 草啊嘛。 遇难节系今年系星期六晚啊嘛，7月14。 你冇喂？上次嗰听众有冇？ 7月15系遇难节，系7月14，啱啱个星期六晚，啱啱可以 countdown 咯。 有冇 send 嗰啲即系嗰、那个即系保险经纪有冇 send 翻资料俾你 follow 啊？ 阿明明好似系叫冇啊，系佢冇 send 嘢俾我。 哇，真系得人惊哦！ 唔紧要，喂，继续讲翻阿杜月笙先啦。咁你谂下嗱，呢个僆仔当年就系刨呢个洛阳里叻啊嘛，咁啊刨到就街知巷闻啦吓。咁当然你谂下，其实都几淤噶吓。当你一个黑社会大佬做咗大佬之后，啲人经常要提翻，喂，洛阳里 刨里仔啊。 咁啊，唔需要讲刨里仔添，一讲洛阳里，佢已经知咩事啦。所以咧，早期佢做咗大佬之后咧，曾经有啲流民啊、流罗啊，就想去屈佢钱嘅时候咧，佢啲车一经过咧，就会大声嗌洛阳里，洛阳里。咁佢就示意佢抌钱，如果抌咗钱咧，啲人就唔嗌啦。咁我都觉得吓、即係我係諗緊啊，我哋啲名城中嗰啲富商有冇啲童年嗰啲花名，等佢经过嘅时候我哋大声 有冇抌下钱㗎嘛。 係啦，每人啲例如冇理由即係我哋冇理由经过中环嗌塑胶花塑胶花咁㗎嘛，冇理由㗎。係咪先咁样好似好吓，佢又冇抌啲钱落嚟嘅，係咪先。 黐胶花塑胶花。 咪咁我讲返杜月笙先啦。咁后来呢，咁你知道喺杜月笙嘅年代呢，我要提多一个人嘅名字，不过今日就唔会提呢个人嘅内容，因为呢第一佢冇咁多好传奇嘅故事呢，第一啦，第二呢就係话香港人对于嗰人呢更加唔认识呢，就係咩呢，喺杜月笙嘅青年童年时期呢，其实就已经有一个呢係可以话喺当年由清末去到民初呢都系一个上海地区已经是一个殿殿堂堂的黑社会大佬的。那人呢就叫做黄金荣先生， OK。咁黄金荣呢， 这个名字仲未听过。 是。 直情在九龙城街市猪肉档那些档主名。 但我想大部分人都不识即是香港人就不识的啦。但当年他就是最 No.1 的大佬来的。 哦，反而。 是啊，最原本是的。 是同阿杜月笙。同期嘅， 唔系早好多， 早好多添、 即系佢系已经系大佬嚟噶啦。OK， 咁啊，当时嘅阿黄金荣先生咧就统领晒所有嗰啲黑社会事业啊，所有嗰啲 同一大业嗰个啦。 系啊，即系佢已经系堂口大佬啦，所有堂口都归佢睇咁制噶啦。当然唔系全部啦，但系已经一讲到出嚟就知道佢睇晒噶啦。当时上海。咁呢个阿黄生呢就见到咦呢、這个僆仔 ok 喎、懂得下嘢又醒目刨你刨得叻嘅呢样就算啦、 都可能系其中一样 嘅。可能系啦、就收归于佢嘅门下、就成为咗 三果部部长。 就成为咗佢嘅门生咁样嘅。咁、当然啦，呢个你諗下呢个僆仔，当然佢自己本身系有份魄力同埋魅力呢，就好识可能识做人啦、好识去搞关系啊，识去拍马屁啊等等啦。咁就慢慢呢就喺阿黄金荣先生个势力范围，即係呢个最大嘅黑社会头头同埋黑社会势力嘅里面呢、就慢慢无声啦，即係由一个小流罗变咗个可能系一个组长、可能一个堂口嘅睇场人、慢慢就无声。无声嘅当中呢，其实阿杜山就好醒目嘅，就觉得咦我唔可以跟你一世㗎喎。 我都要有自己嘅势力范围至得、哦。 嗯， 就喺一路冒升同埋喺个黑社会里面学嘢学习嘅期间呢，就去滚存自己嘅僆啊、手下同埋一啲嘅朋友啦。 嗯， 即系例如可能其他一啲商家嘅朋友啊、政治嘅朋友啊等等，或者甚至系唔同嘅国家嘅领事啊等等。总之，全部人咧，佢开始想即系班门弄，唔系班门弄斧，叫攀附人哋、嗯、去认识佢多啲。咁去到有一日咧，终于咧，佢觉得唔系啦，好啦，就同阿黄生摊牌啦。喂，我都系要自己出嚟独立啦，咁样。 有毛有翼啦， 系啦，咁其实都有少少，而家好多香港嘅黑社会堂口都有呢啲故事噶啦，吓、啊，我哋啱啱上个礼拜先有单嘅法庭嘅案件，吓、啊、都讲到啲堂口嘅内讧啦，吓、啊，咁嗰单命案就我哋就唔提啦，吓、嗯啊，因为嗰单命案就更加系令我系近 本港地区嘅内容就唔好提及啦， 吓、啊，其实我好想提嘅， 唔好提及啦， 我好想提，不过就系 仲想继续做 呢、 啊 這个广播条例下唔讲得啫，因为实在太多好听嘅故事啦，香港嗰啲版本你 暗哑底，我即系你有另外。啲渠道噶，我知道 ，OK 啊。 唔系啊，有时我想谂咧，如果我哋可唔可以，即系走一啲法律啦， 喺第二个渠道啦 吓。揾、啊、一啲嘅人士上嚟去讲一啲故事俾我哋听。 继续讲阿黄大哥啦 吓。唉、啊，算啦，都系要去翻去 上海 几十年前嘅上海先讲得好啦。咁啊。咁当时当然啦，阿黄生啊，当然觉得哇，你而家起飞脚啦吓，咁、嗯啊、但系最衰系咩咧？最衰就系阿杜月笙当时已经真系有毛有翼啦、 嗯， 真系有自己嘅势力范围， 系 而仲要系咧好多佢后来自己即系独立于阿黄生啦，咁、 嗯、 后来其实成个上海咧就原本就系、是、计埋阿杜月笙啦，就有三个大嘅头头咧就去包揽所有黑社会事业嘅。咁後來咧，慢慢咧，其他個兩個因為比較年長啲咧，就甚至已經係俾杜月笙超越曬所有嘅勢力範圍啦，已經係統管曬成整個上海嘅黑幫啦。咁、 嗯、 但係點解你可以即係你會懷疑啊嘛？咁你原本一個咁有份量嘅老大哥，點會俾杜月笙去搶過所有風頭同埋勢力啫？咁、啊、就要讲述杜月笙嗰啲所谓嘅做嘢方式呢就同老一辈做嘢方式唔同啦。因为早期嗰啲大佬呢即包括阿黄金荣先生呢佢呢就係、是、会可能例如我系黑社会大佬咁我要叫啲僆仔去食你啲油水、 嗯、 要剥削你啲中间嘅嘢。咁无论嗰个人系官可能系商家可能系政客可能系甚至系由北边逃难落嚟嘅军阀。可能佢知你有錢嘅 ，OK， 咁有錢啊嘛，好，我咪屈你咯，保護費又好，扣押你啲運輸嘢又好， 嗯、總之留難你啦， 唔係掠到盡啊， 賺到盡、啊、 賺到所有嘢冇曬，可能佢有個例子嘅，當時有個好似係嚟自唔知四川嘅軍閥咧、 嗯， 逃難嚟到上海，咁一入到嚟上海就勢力範圍就係阿黃生，咁黃生就不斷話，咁你有一定好多錢啦，咁啊左攞右攞攞攞，差唔多將佢所有嘅身家攞曬。咁、 嗯、 呢个嘅军阀就好即係又要面㗎嘛咁攞住少少嘅财产呢就跟住老婆仔呢就再逃难去第二个地区咁样。咁、 嗯、 但係杜月笙就觉得哇呢、這个年代咁样喂唔系清朝喎、 啊嗯、 清朝你都仲有好多皇家嘅人员去保你可以咁样去滥用呢啲嘅权力去攞晒人哋嘅嘢啫。咁杜月笙觉得唔系喎我哋觉得呢个年代应该要变下㗎喎、啊、佢就点呢佢就用另一种方式同啲人打交道。例如无论系官员军阀商家甚至系宗教人士甚至系即系嗰啲所谓嘅外国人士嚟到呢佢首先同你讲喂做朋友啊做朋友嘅形式。之后佢会问你攞到一啲油水或者系一啲嘅所谓嘅甜头又好分佣又好乜都好啦。佢系要你俾得心服口服即系包括咩呢包括就系话佢攞佢只係攞一部分啊但你攞咗之后呢佢就好多嘢都真係保你啦即係例如你有咩问题佢帮你出头你有咩事我帮你去做啊咁之后呢佢仲有好多嘅手段系点样呢即係佢要你要留得低喺度嘅 嗯 你嘅钱赚完有啲系落咗我袋但係佢保证你有得赚钱咁样做嘢方式咁佢仲有几个方式令到啲人好鍾意佢点解呢第一有时佢突然间见到啲可能嘅啲军阀或者啲嘅商家唔够钱用、 嗯、 啊，你即系你知道啲周转不灵噶嘛，佢就揾啲僆仔咧，就可能讲紧当年嘅几万蚊，可能而家可能系已经几百万咁啦，攞住几百万几万蚊，就直情就叫个僆仔送俾嗰个商家，喂攞住去用住先啦，周转住，咁咧嗰个商家咧 就觉得死啦，边个咁好咧，无端端送啲钱嚟咧，其实一定知系杜月笙噶啦。佢就走去多谢杜月笙，杜月笙话唔系，唔系我俾你噶，咁一定系有人有心人帮你啦咁样。但系转个头咧，就揾其他僆仔咧，就暗话啲话翻俾个新人听，系杜月笙俾你噶，佢唔想出名咋嘛，即系用耍手段啊！即系呢啲系咩啊？呢啲咪公关咯， 呢啲先至醒啊！ 呢啲咪公关啦、啊。之后咧，佢就好多嗰啲军人啊、政客啊，就系、是、咁样，佢咁样帮人，帮完人话唔系我啊，但系啲人后来就知系佢。咁到你 即系升系咁升分啊， 系啦。咁升完分之后，觉得哇，咁你呢个黑社会加得过、啊，甚至后来喂，咁我第时赚翻钱，我梗系益你啦，系咪先？我做咩仲要益阿黄生啫？系咪先？黄生想食晒我嘅，你又反而喺雪中送炭嘅，系咪先？呢个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咧。佢又要拉拢上层啦，系咪？咁、佢又要拉拢下层咯，即系话嗰啲流罗啊、流民啊、小堂口嗰啲 马仔啊， 马仔啊，咁点样要服佢唔服阿黄山咧？咁好呀，嗱，佢我觉得呢个人叻嘅，即系公关手段做足嘅。佢咧就点咧？佢就咧经常咧，因为中国嗰阵时又乱啊嘛，即系你谂下嗰阵时又多战乱啊，多呢样嗰样，咁佢就经常咧就要搞嗰啲叫危难民下咩？为难民低下阶层筹募捐款， 哇！ 系啦， 呢个名都谂好耐。 系啦，呢啲捐款系点啊？系全部系问商家、官员同埋有钱佬攞嘅。全部就话嗱，我捐钱、啊，我赈灾、啊，我俾难民、啊、几万蚊、几十万，唔系俾唔出系嘛？几百条金俾唔出系嘛？咁啊，可以慢慢攞攞攞。攞完之后呢佢中间佢当然有食水啦吓、 当然啦， 当佢可能当佢40%佢攞咗啦吓，佢、真系将其余嗰啲咧系真系全盘系俾一啲下边嘅阶层人同埋啲难民同埋啲苦力，咁嗰啲人咪喂心谂喂咁我跟阿杜生。好好多、哦， 有饱饭食，又有公开，又有面子。 嗱，仲要你谂下佢系咩？佢真系用劫富济贫嘅形式去做、哦，因为点解咧？佢仲要叻到点咧？佢通常做完呢啲嘢之后咧，佢就会大肆宣传，开记者招待会啊！佢仲有几份报纸佢睇噶嘛？就喺报纸度大写咩咧？就系话嗰啲有钱佬同埋商家捐助俾啲难民，咁嗰啲大商家又 A 都冇得 A 啦，即系心谂。谂住你嚟屈我，点知你真系将啲钱捐出去，咁我冇得出声咧，你仲要赞我、啊，你仲要话啲军阀几好，啲商人几好，咁啲市民就喺度谂，啊好嘢，你真系喺啲有钱佬身上面攞咗啲钱，系俾落我度、啊， 帮到我哋、啊， 帮到我、啊，嗱呢啲叫做劫富济贫嘅人嘅形式，咁咪你咪民意高咯，你谂下我哋而家有啲政府吓喺。穷人嘅手上面去劫一啲财俾有钱佬、你仲奢望有高嘅民望？ 嗰啲咪叫低咯？ 你就可以想象到，原来我哋而家好多政府嘅官员啊，或者一啲嘅领导人啊，系不及喺几十年前喺二次大战之前一啲黑社会嘅大佬方式，佢都不如。咁系咪好惊咧？令我睇完呢啲嘅比较嘅时候，系咪好啦？咁讲翻杜月笙先啦。我今日唔系自疮马怀嘅，你放心。咁咧。咁啊，杜生咧就咁样情况之下咧，就令到佢势力就越嚟越高啦、我都服佢啦，我都中意佢啦。好啦，慢慢慢慢咧，跟阿黄生嗰啲人咧就 过档啦， 过档啦，过去跟阿杜生啦。咁所有好多军阀嘅生意咧，有钱佬嘅生意咧，就俾佢啦。咁、慢慢慢慢咧，即系你谂下呢啲咁嘅嘢， 但系都信得过佢。最后即系唔加倍得啊！ 因为佢嘅手腕叻啊嘛，同埋佢真系唔系老一辈咁样，佢食晒你啊嘛，佢真系将左手嚟交去右手，佢系中间掠咗，但系佢真系摆落去俾啲下层人里面用到，咁啲人咪高兴咯？喂，啲官听到佢哋学下嘢啦，即系冇理由喺我哋下层嘅市民里面攞钱俾有钱佬嘅，仲要颁分章俾有钱佬、啊， 维持啲有钱佬嘅电费啊！水费啊， 真系太奇怪啦！即系我哋应该吓 仇富系唔啱嘅， 系咪啊？我哋冇仇富啊！唔系讲埋佢啦。咁咧，去到后来仲有啲情况咧，就出现咧，系令到阿杜生咧，差唔多可以话佢系统领一天下啦，喺上海。咁包括咩咧？包括当年有一件事咧，就发生咗嘅。嗰阵时咧就系咩咧？就你知道啦，喺上海旧时有唔同嘅租 界啦，咁法租界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势力范围啦。咁我都细个听好多我妈讲，外婆讲嗰啲法租界嘅故事都几好笑嘅。即系例如，总之吓、法国人管治嘅地区 ，OK， 咁你真系中国人就管唔到嘅吓。但中国人里边有自己个 norm 嘅，即系你有自己嗰啲北方人就管翻北方人啦，南方人管翻南方人，即系好得意嘅。咁当时咧喺1930年嘅时候咧，就发生一件咧，可以话系唔知点解，好似而家近代史都好似从来都冇人提嘅一件关于法国人同中国人嘅大件事嘅吓。咁啊，1930年就应该冇记错，三零年咧，咁嗰阵时嘅六七月咧，咁啊当地咧就一啲嘅法国，而家针对紧个法租界啊，即系因为上海太大啦，净系讲法租界。法租界咧就系法国政府统领噶啦，原则上啊，咁啊法国领事喺嗰度就长住啦，原则上咧所有人咧都系要听法国人嘅嗰支笛噶啦。咁啊道山咧喺法租界嘅势力都系差唔多系超然噶啦，咁讲。咁啊突然间有一段时间咧罢工。 法租界入边嘅工作人员，你讲？ 法租界里边嘅水电厂嘅工作人员罢工，咁系啲工人罢工，即系啲平民罢工。点样罢工呢？咁就因为不满咧，嗰啲嘅收入咧，同一啲做紧同样工作但系国籍唔同嘅咧，相差好远。 哦，国籍唔同嘅， 即系咩啊？即系话咧，如果你中国人嘅咧，同一份工喺水电厂里边做嘢。得12蚊，嗱12蚊可能对于而家嚟讲，可能讲紧系差唔多讲紧千零二千蚊啦，当系咁啦吓，因为你冇得比较啦吓。但系如果你系法国人或者你系法国殖民地嚟嘅人咧，咁啊200蚊，嗱差唔多系20倍，咁就唔公平啦。OK， 咁嗰啲市民就觉得，喂，我哋打完咁耐工，我哋中国人就12蚊，法国籍嘅就200蚊，系咪有少少离谱啦？吓、啊，同工不同酬、啊，我哋而家啲老师都好似面对紧呢个问题、啊。好啦，罢工吓，咁、个老师就唔罢工啦吓、后屘而家冇不试，有冇试过？好似冇啊。 而家仲咁咧， 系啦，罢咗冇工做咯，系啦，冇用咯。 罢工系佢自己罢免自己嗰份工、 啊。所以我哋而家香港系咪冇用咯？OK， 好啦，咁啊，当时就罢工啦，咁啊罢得好紧要啦，咁啊亦都咧就令到咧当时有啲嘅即系所谓嘅法国人嗰啲嘅巡捕房啊，即系我哋唔好即系用我哋而家嘅语言去讲咧，因为当时啲名好复杂啦吓，咁就要去。清场啊，要去揾啲工会，即系所谓嗰啲工会去讨论啊，呢样嗰样。咁啊，法国人就好醒嘅。你可唔可以听下？法国人同英国人都系好醒目嘅。咁法国人咧就心谂：，哇！我如果派啲法国人同你讲数，或者去镇压你哋班工人，唔系我样衰，系咪？好啦，佢派啲咩人去咧？吓，佢派越南人去。因为越南当时系法国控制噶嘛。吓，佢就话呢啲系法国籍嘅人，成个越南人啦、就攞住啲枪咧，就同佢哋讲数，咁就讲下就扮瓜咗其中一个工会领袖， 哇，咁冲动， 唉，咁啊，你，我想话咧，有乜所谓啫？当年嘅年代吓，冇、钱就乜都冇噶啦，好啦，咁啊扮瓜咗啦，咁之后咧，咁但系个问题系咁嘅，咁咧。打死一个就算啦吓，咁喺嗰段短短嘅个零月里边咧，系打死咗20几个水电工人， 哇！ 系啦，咁啊打伤100几200人 ，OK， 咁啊越嚟越乱啦，因为咧嗰啲工人就觉得，哇！我哋罢工你打死我又打伤我又，咁啊又罢呢样罢嗰样，咁其他地方嗰啲工厂啊，总之法国人控制嗰啲厂房嗰啲咧，都开始罢工啦。咁法国人就觉得我唔妥协，我就算你哋唔翻工都好，我就算打死人都好，我都唔理噶啦。咁啊，法國人咧就點咧？就揾啲白俄咧，就諗住輸入啲白俄嘅勞工咧，就頂替呢啲華人嘅勞工去做嘢。咁好啦，喺呢度都開一個細細呢個 box 啦，嚇。80后嘅阿祖啊，咩叫白俄啊？ 白俄羅斯咯，白天鵝。 我咧覺得你答到白俄羅斯，我都覺得你算係咁噶啦。但當然呢個係錯誤嘅答案啦嚇。好啦，各位年輕人啊，如果你睇歷史書，或者睇好多嘅文章，講到上海或者唔係淨係上海㗎，喺民國時期，大概喺清末到1949年之前，嚇喺呢個中國地方被稱為白俄嘅人咧，就唔係嚟自白俄羅斯， 白天。 咩啊？ 白天鹅宾馆， 黐线！白鹅咧，即系唔认同共产主义同埋社会主义嘅俄罗斯人， 哦、 即系再俗语啲讲，就系不被赤化的俄国人。 咁点解叫形容为白鹅咧？佢哋即系点样？ 因为唔系赤色啊。不是赤色的俄罗斯人啊， 就系咁， 所以叫做白俄吓、啊，记住啊，唔系白俄罗斯啊、 嗯、 我哋家族都识好多白俄人噶，即系嗰啲当年咧就系佢逃避十月革命、 嗯， 就由俄罗斯地带逃难到中国东北面嘅好多系俄罗斯人系白俄嚟噶吓，好、啊、多落地生根添。后来我哋家族成员，即系唔系我哋家族有个朋友，即系有个家族嘅朋友咧，都系白俄喺哈尔滨出世添嘅，个家族系即系嗰地，即系佢哋系家族系白俄嘅家族。就逃难到去上海，上海到南京，南京去到香港嘅吓，咁、 嗯、 嗰、啊、位我哋熟嘅人已经死咗噶啦，过咗身噶啦吓，咁佢哋都系白俄家族嘅，即系话不被赤化，冇同共产主义有任何拉卡，不认同社会主义嗰啲俄罗斯人， 嗯、 就称为白俄啦。OK， 咁我 box 删咗佢啦，因为再牵涉落去嘅话，我会讲俄罗斯噶啦、 嗯。 好啦，咁白俄咧就嚟到做呢啲嘢啦。咁但系个问题系咁，咁当然你请得几多咧，同埋嗰啲工人一路喺度暴动啦，开始罢课啊、罢工啊。好啦，咁、嗯、啊去到第二波咧，就七月咧，咁有个惨案又系咁样啦，即系咧去到七月几嘅时候咧，七月廿几啊，如果冇记错，好似七月二十一号，咁咧嗰班越南籍嘅法国人咧，啊法国籍嘅越南人咧，咁就去到。到嗰度再去，再去到咧就镇压嗰啲嘅工人啊，镇压嗰啲人咧，咁、就去到咧嗰啲所谓嘅地方咧，又系打死啲工人啊，打伤啲工人啊，开枪啊呢样嗰样，又镇压咗佢哋一大餐。咁当时咧，咁啊发觉觉得喂唔对路啊，咁样打落去，其实都两败俱伤嘅、 嗯。 我揾阿杜月笙啦， 系 阿杜生，你咁大势力， 啊主动揾佢嚟要， 系啊，法国都要，法国政府都要揾阿杜月笙啦。咁、啊、都唔系嘅，我哋香港政府都揾啲商家头头出头噶，系咪先？ 唔系呢啲叫关爱基金， 系咩？咁啊都要咁做噶，冇啦。咁啊叫阿杜月笙咧，就作为个中间人咧去调停。咁啊，杜月笙系好醒嘅。佢觉得我两边都唔可以得失， 嗯， 但我两边都唔应承所有嘢。佢话好，我就做你哋嘅罢工后援会嘅一个即系个创会会员。咁、 嗯、 阿杜生就派啲僆仔啦去倾诉啦，讲数啦，就点咧？就嗰边就话俾啲工人听复工啦，冇嘢嘅，佢、嗯、肯加薪加8蚊吓，廿几蚊好好噶啦吓。咁、啊、你哋复工吓，嗰、啊、几个大头嗰几个工会领袖40几个人，佢哋会冇事嘅。咁但系咧，嗰边咧，法国人话唔得噶，复工还复工，嗰40几个一定要炒噶。咁话得冇问题，一定炒嘅。总之两边咧就讲完全唔同嘅嘢。 压住先， 系啦，压氹，两边都压晒嘅时候咧，好啦，班工人开工啦。仲要咧，阿杜月笙仲要写埋 black and white， 写到明就话系肯定你哋复工之后你可以加薪几多，几多服务呢样嗰样啦。嗰啲系应承咗嘅。之后咧就话嗱，你嗰40几个工人咧就完全唔会俾人炒嘅。好啦，复工啦。咁咧，嗰幾個工人咧，嗰幾十個工人咧，即係帶頭去罷工嗰扎嘅工會領袖咧，咁就話杜月笙就戰戰機，就叫佢哋嚟到個堂口嗱，而家大家復曬工啦， 嗯， 和諧社會啦嚇，但係咧，我好話俾你聽，我之前應承你哋復工咧，就冇可能噶啦， 哇！ 但係我私下俾錢你， 嗯， 我失救人幾個月甚至幾年嘅人工 ，OK， 你哋幾十個領袖。够使啦，咁你去第二个省冇、问题啦。 呃佢呃钱用钱嚟， 系啦， 塞住个嘴。 即系你谂下，但呢招系好劲嘅，即系话咧，你官方搞掂，民间搞掂，带头闹事嗰班都搞掂。 嗯， 咁你谂下呢件事之后，杜月笙嘅声望点会有唔水涨船高呢？我都系嗰句啦，点解而家啲有钱佬学唔到杜月笙一招半式嘅咧？翻嚟再讲。 港英时期的政治部是一个专责反间谍活动、反颠覆活动的保安部门。多年来，他们调查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和西方国家在香港从事的间谍行为。一些外国特工甚至会被秘密捉到摩星岭白屋进行敲问，无需经过法律程序。云海、阿祖、摩星岭四号。